唱歌就西山听啊，西山听，听船上都是咱中天人，增吧一把增，增吧一把增，增吧一把一把增，听船上都是咱中天人。昨天来喝吧，祝雄关祝祝呀，北北是好汉，哦嘿， 太阳每个出来就天地光啊，天地光，黄河就奔腾如海洋， 站在那个河边我喊一声啊，喊一声，大伙儿的心里就凉堂堂，增吧一把增，增吧一把增，增吧一把一把增，大伙儿的心里就凉堂堂。 千百年来，黄河承载了太多的沧桑。歌手满江曾经唱过一首《情系母亲河》的歌曲《情系黄河》，深情地表达了中华儿女们对黄河的眷恋。一起来听。 都很辽阔，都像这条河那样起起落落，那么我和你看着滔滔河水，就该学会生活。向前流，向前流，不管要流淌多久。一路上总会不小心碰上了石头，让我们的河开口唱出了歌。人生的分分合合，像这条河那样曲曲折折。